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1集。我下班回来了，手里提着满袋的食品，这长长的夏日傍晚多好啊。我扎扎实实地吻了一下 Mary。 小蝌蚪，草地长黄了，我让 Alan 去修一修好吗？ 可是现在正是考试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紧张，学校又快要放假了。 那间房里鬼哭狼嚎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哦，他在那儿练那套耍口技的玩意儿，期中晚会上他要去表演。 好吧，看来之后我自己去修草地了。 我很抱歉，亲爱的，可是你总了解孩子们的脾气。 是的，我开始学会了解他们了。 你心情不好吗？今儿是不是挺忙？ 怎么说呢？不，我想不太忙，只是我站了一整天，想着要去推剪草机，可不是一桩开心事儿啊。 嗯，我们最好有一部摩托剪草机 ，Johnson 家就有一部，可以坐在上面剪草。 我们最好有个管园子的，还有个园丁的孩子，我祖父就有过。坐在上面吗？阿伦要是能坐在上面，当然就会愿意去剪草了。 你别太苛刻他，他才14岁，他们全是那样的。 你猜孩子们都逗人爱这句瞎话是谁编出来的？ 哎，你确实心情不好。 怎么说呢？是的，大概是这样。而且那种鬼哭狼嚎也真叫我听了发疯。 他在练习。 你刚才说过了。 求求你别拿他撒气了。 好吧，不过要是真能那样，倒对他有点好处。我推开门走进起居室，阿伦正在那儿把一枚发颤音的芦笛含在舌头底下，哑声说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来。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阿伦把那东西吐在手心上。 用的朵朵猫盒子换来的，这就是口技。 你吃了那朵朵猫玉米花吗？ 没有，我不爱吃，我还得练习呢，爸爸。 你等一会儿。阿伦，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吗？ 啊？ 你的前途，你的未来，学校里没跟你们讲过吗？未来就在你们自己手里。 艾伦悄悄溜进房来，像只猫似的蜷缩在躺椅上。他带点刻薄意味的咯咯的笑了起来。 他还想要上电视镜头呢。 有个小家伙还只13岁就猜中难题征答，得了13万块钱， 结果发现是作弊。 不过那13万块钱他还是到手了呀。 那么 道德品行的问题你就一点也不在乎吗？ 可不管怎么说，那总是一大笔钱啊。 你不觉得这不诚实吗？ 管他呢，谁都在这么做。 可你知道有一些人尽量装腔作势想要骗人，可谁也不上他的当吗？结果他们是既丢了名誉又没有弄到钱。 这就全靠好运气了，就像吃饼干正好碰上松脆的那样。 是啊，饼干倒是挺松脆的，对吗？正像你说话的那副腔调一样。坐好了，你跟大人说话连先生两个字都忘了吗？ 孩子吓了一跳，望望我看是不是认真的，然后勉强挺直了身子，一副不情不愿的神气。 没有，先生。你学校里的成绩怎么样？ 还不错，我估计。 你打算写一篇文章讲你怎么爱美国，现在你既然决心毁掉它，是不是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毁掉？毁，先生，毁掉是什么意思？ 既然它是个不诚实的国家，你又怎么能爱它呢？ 哎，爸爸，谁都那么干啊。 这是爱护它吗？ 谁也没想去毁了它，最多只是毁掉几个笨蛋罢了。文章我都已经写好了。 那好，我倒想读一读。 我已经寄走了。 总还有份抄稿吧？ 没有，先生。 那要是寄丢了呢？ 这我可没有想到。爸爸，我想跟别的孩子一样也能上夏令营去。 啊，我们可花不起这笔钱，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也不过是其中的几个。 我真希望咱们能有点钱。 Alan 眯起了眼睛，露出全神贯注的神气。我朝儿子注意地瞧了一会儿，我正在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先生， 今年夏天我可以给你在店里找个工作。 你说什么？工作？ 你是不是想问？ 你说什么工作？ 对，你可以搬搬东西，整理货架，打扫打扫，要是你干得不错，或许也可以接待接待顾客。 我只想上夏令营。 你还想得到10万块的奖金，对吧？没准我真会得到征文比赛奖的，至少能上华盛顿去旅行一趟，这是上了一整年学以后度一次假。阿伦，什么事总得有一个规矩，不管行为也好，礼貌也好，名誉也好，是的，就连追求前途也好，我现在该教教你，哪怕就是口头上也总得遵守他们才行。你得去工作。 阿伦一仰头，你做不到。 对不起，什么理由？ 童工法，不到16岁，我甚至都不会被准许去工作的。你要我违反法律吗？ 你觉得那些帮助父母的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既是奴隶又是罪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我不是。 我想你也不是。而且下次也绝不许再这样。你真是在霍利家的20几代人面前丢尽了脸，他们全是诚实正派的人，将来你也该配得上做这样一个人。 是的，先生，我可以回我的房里了吗，先生？ 去吧。阿伦慢吞吞地走上楼去了。 他刚消失不见，艾伦就伸开两腿像螺旋桨似的一转。 他坐直身体，把裙子拉拉好，就像个年轻妇人似的。 我正在念 Henry Clay 的演讲词，他讲得真好。 是的，是挺好。 你还记得吗？ 我不大记得了，还是很久以前读过的。 他真了不起。 可是似乎不大适合女学生读。 他确实是了不起。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常常一整天的劳累使我简直有点不想站起来。走到厨房里，我发现 Mary 的眼睛红红的，非常生气。 我听见了你的话，我不知道你自己明不明白你在干什么。他还只不过是个小孩子。 该开始教训教训他了，我的宝贝儿。 别宝贝儿宝贝儿的了，我可受不了一个暴君。 暴君？哦，老天。 他还只是个孩子，可你那么恶狠狠地对待他。 我想他现在倒清醒些了。 你？啊，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你简直把他当只小虫似的给压扁了。 不对，宝贝儿。我是让他稍微看清一下这个世界，他正在对他养成一种错误的看法。 你就能懂得这世界是什么样子吗？ 我走到 Mary 身边，向后门外走去。 你上哪去？ 去剪草。 你不是累了吗？ 我是有点儿，刚才是有点累了。我回过头来，抬眼望了望正站在纱门里的 Mary。男人真是个孤独的家伙呀。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Margie Young Hunt 是个挺迷人的妇女，很有见识，而且聪明。聪明的自己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她的聪明掩藏起来。她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两位男人全垮了，一个是因为身体太糟，另外一个更糟，死了。知心人并没有自动找上门来，她就自己设法来创造条件，用种种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经常打电话、写信、寄问候的明信片，故意安排巧遇等等。他亲自做了汤去看望病人，常常记得别人的生日，他就靠了这种方法让大家不至于忘掉了他。 Margie 比城里任何一个女人都更小心的不让自己的腹部胖起来，保持皮肤细洁光润，牙齿洁白，下巴不松垂。他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理发、修指甲、按摩、买香脂雪花膏上。别的女人常议论说，他实际准比看上去要老。当香脂按摩和健身操已经对支撑乳房的肌肉起不到作用时， Margie 就想办法把它们竖得高耸触目，风姿十足。她花在打扮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她的头发油光发亮，蓬松起波，完全像电视上美容品广告所宣传的那样。每当他跟人约会，一起吃饭、跳舞、欢笑作乐，用种种精心布置的小手法引诱人来陪伴他的时候，谁会知道他心里正冷漠地深感这些事情的重复和无聊。相识了一定的时间，花了不少钱以后，要是他认为可以，通常他就会答应跟那个人同居，接着就再进一步去设法改善处境。或迟或早，他总会用这种同居的关系像陷阱那样捕捉到自己将来安身立命的保证。然而看来稳稳到手的猎物却老是漏网跑掉。他的知心人越来越多的总是那些有家有室、虚弱多病或者小心谨慎的人，而 Margie 自己比别的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他自己想去求助于算命的纸牌时， 他们却毫无灵验。马尔吉认识很多男人，他们大多有一种负罪的感觉，名利心受了挫，或者完全灰心丧气。因此马尔吉就像一个专门除虫灭害的人那样，渐渐对自己的猎物产生了一种轻蔑的心情。利用这些人的畏畏怯怯、虚荣心重，要打动他们是很容易的。他们自己就那么急于受欺，以至于 Margie 都不再感到有什么得意，倒只有令人作呕的怜悯。 Margie 的朋友和相好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甚至还保护他们免于被人发现他们是他的相好。 Margie 把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给予他们，正因为他们并不敢向他要求什么，他不泄露跟他们的来往，因为他自己从心底里并不赞赏自己。 Danny Taylor 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Arfield Malulo 是另外一个， Stoney Jackson Smith 警长也是一个，另外还有其他的人。这些男人相信 Margie 也信任他们，跟他们的秘密交往是一种暖人肺腑的相互忠诚的关系。他有时可以独自加以回味而得到慰藉，用不着顾及他，因为对这些男人们来说， Margie 仿佛就是一口安徒生的井，而且守口如瓶。大多数人都是有隐秘的，而 Margie 却有一种小心掩盖着的潜在的美德。而且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不露声色的东西，所以说不定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港甚至整个维塞克斯县的情况。同时这种了解又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利用它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别的方面，任何事到他手里都是很有用处的。 Margie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完全事出偶然，而且是出于无事可干。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事儿纯属恶作剧，是想试试他的手段，这是猜得不错的。不少为了寻求安慰和恢复自信而来找他的伤心人，都是为自己虚弱无能而感到压抑，在两性问题上受了重创而束手无策，以致影响了他们的其他一些生活领域。所以他只要稍稍安慰和奉承他们几句，就可以很容易的使他们重新鼓起勇气去反抗家里的泼妇。 Margie真心喜欢 Mary Hawley， 并且因为 Mary 她才逐渐注意到我。由于既无职业又无爱情也无儿女， Margie 很想试试她能不能解救并且引导这个受伤的男人，也就是我，重新去追求某种新的目标。这是一种游戏，就仿佛是解一道难题，做一次实验似的，并非出于好心，而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和闲得无聊。这是一个高超的男人，能引导他就能证明 Margie 的高超，而这正是 Margie 越来越需要的。也许只有 Margie 才能看出我身上的变化之深，这简直吓坏了他，因为他以为这全是由于他的缘故。耗子身上居然长出了狮子的毛来，他看出了在我衣服里面鼓起来的强健的肌肉，觉察到了我目光深处越来越厉害的残酷无情的神色。当和蔼的爱因斯坦理想中的物质概念化作广岛上空的一片火海时，我当时的心情大概也是如此。 Margie 很喜欢 Mary， 却并不为此对她感到怜悯和同情。女人很容易把不幸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当她发生在别的女人身上时更是这样。她的小屋坐落在旧港附近一个有点荒芜的大花园里，小屋里很整洁， 他俯身靠近梳妆镜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化妆手段是否可靠。这时他的眼睛透过面脂、香粉、描过的眼圈和上油的睫毛，看出了掩藏着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他感到年岁已悄悄爬上了眉梢眼角，仿佛逐渐上涨的潮头正冲打着平静海面上的礁石。尽管中年人也可以有一种令人感到成熟的动人武器，但这需要训练和技巧，而他现在还没有。他必须学会他们，绝不能等到自己那苦心经营的青春和欢乐的大厦一旦倾覆，把它赤裸裸暴露在世人面前，显得衰老而可笑。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绝不颓丧，即使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这样。这会儿他作为一种实验，听其自然的让嘴角稍稍挂下一点，眼皮稍微松垂一些，他把平常绷紧的下巴略微放松，一条线式的皱纹就马上现了出来。在眼前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身上悄悄增添的20年岁月。他不由打了个寒颤，仿佛听见一个冷酷的声音在轻轻告诉他，前面正在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么。他已经耽误得太久了，女人似乎都需要在一个橱窗中度过一生的年华。在灯光、橱窗布景、黑天鹅绒中间，生儿育女，由少变老，逐渐发胖，得意窃笑，占小便宜，怜惜保护，聊闲天，有个安静而随和的丈夫，或者最好是有一份更加安静更加随和的遗嘱和保险金。一个孤身一人逐渐变老的女人简直是个没用的废物，老丑八怪，甚至连个可以跟他唠唠叨叨、嘘寒问暖、怜悯服侍的跛脚老仆人都找不到。他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恐惧。在第一个丈夫身上， Margie 算是运气好的。第一个丈夫很虚弱，而他也很快抓住了这个弱点。第一个丈夫爱他爱得要命，甚至爱到当 Margie 要求离异时，他都没有在规定付给赡养费的协议中保留了一条有关再婚的条款。 Margie 的第二个丈夫猜想他有一笔私房，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第二个丈夫死的时候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钱，但他靠着第一个丈夫付的赡养费可以过得很体面，穿得很好，还可以随意花钱。要是一旦他死了呢？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 Margie 经常不管白天黑夜都苦于一种噩梦，为担心每个月的赡养费而做的噩梦。一月里， Margie 在麦迪逊大街和57号街相交的那个宽阔的路口上曾经遇见过第一个丈夫，他显得既衰老又憔悴。Margie 为他还能活多久感到担心，要是这老家伙一死，钱的来路马上就会断绝。 Margie 觉得他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潜心祈祷第一个丈夫长命百岁的人。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2集。 Margie 摆着她那有弹性的屁股走进杂货店的时候，这会儿我正在跟一个陌生人讲话，是个黑头发、样子挺年轻的人，40多岁，健壮结实，办事挺认真。他把身子俯向柜子里面，看起来就像给我检查扁桃腺似的。 嘿，你正忙着呢，我过会儿再来。 一个闲荡的女人上银行去，可以有数不清的虽然琐屑但却合法的事情可做。 Margie 穿过巷口走进那座大理石不锈钢的神殿， Joy Murphy 看见她进来就打开灯，把她出纳窗口里面那一小块围着铁栏杆的地方照得通亮。多亲切的笑脸，多好的脾气，多合适的油伴儿，可是要作为一个丈夫又是多么乏味。 Margie 很正确地称赞他是一个天生的单身汉，宁死也要把单身汉当到底。 Joy 才不羡慕那种双人合葬的坟墓呢。 Margie 说， 劳驾先生，你能给我些干净的新钞票吗？ 对不起太太，我得看看，我仿佛记得哪儿好像有一点，你大概需要多少？ 6盎司左右，先生。 Margie 说着从白色羊皮皮包里掏出折子来，写了张取20块钱的支票。 Joy 笑了起来，他挺喜欢 Margie， 他只是隔一段时间，不是太经常，请 Margie 出去吃顿饭，然后跟他一道过个夜。但是 Joy 也喜欢 Margie 的幽默感。杨亨特太太，这倒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个朋友，他曾经在墨西哥追随过班乔·威勒，你知道他吗？就是那个农民起义领袖。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瞎说，我那朋友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潘就到北方以后搞起印钞票的事情来，专印20比索的钞票，印了那么多他手下那帮人都懒得去数他了，并且他本来对计算也不怎么在行，结果他们就用磅秤来称。 Margie 说， 佳怡，你老忍不住要讲自己的经历。 见鬼，不是的，央恩的太太，我当时还是个3岁娃娃，这只是个流传的故事。听说有一回有个挺可爱的女人是印第安人，不过挺可爱，跑过来跟她说，我的将军，你处决了我的男人，留下我一个寡妇带着5个孩子，搞群众革命有这样搞法的吗？潘教就亲自查了他的账，像我现在 干得这样。 你可没他那样的库存 ，Joy。 哦，我明白，这只是个故事啊。潘就吩咐他的一个副官说：“称五公斤钞票给他。”这可是有老大的一捆呐、啊。他们用铁丝把它捆好，那个女人就扛着一大捆钱，跌跌撞撞的走了出去。这时有个副官走上前来敬个礼说：“将军，我们并没有枪毙她的丈夫，她喝醉了酒，我们只是把她关在那边的角落上。”潘卓两眼一直盯着那正扛着东西走远去的女人，他说：“你去把那人给枪毙了吧，咱们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寡妇失望。”交易，你这人可真会胡诌啊。 哎，这可是桩真事，我完全相信是真的。 他把支票拿在手里转动着。 你要20块一张的，50块一张的，还是100块一张的？ 你全给我2角5分的吧。 他们彼此都挺欣赏对方的风趣。贝克先生打开办公室的毛玻璃门，向外面张了一下。这又是一个可以压一下的柱呢。贝克，你曾经向 Margie 做过表面无懈可击，但却有点意味深长的表示。贝克先生就等于是钞票先生，不错，他有个太太。不过 Margie 挺清楚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贝克先生们，不管他们一心想干些什么，总能找出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 Margie 很高兴当时把他碰了回去，但他仍旧在Margie 可以考虑的名单上的。Margie 收起交易递给他的4张5块的钞票，准备向这位头发已白的银行家迎上去。但正在这时，他看见刚才在跟我说话那个人悄悄走了进来，经过他跟前时递过一张名片，接着就被请进了贝克先生的办公室，房门关上了。 好，闻闻我的脚告别吧。 Margie 对交易这么说。 哦，是全无为 Sex 君最漂亮的脚呢。今晚一起出去好吗？跳跳舞、吃吃饭或者别的这类事情。 不行。那是谁啊？ 从来没见过，看来像是一个查账员一类的角色。碰到这种时候，我就高兴自己幸好挺结实，更高兴的是我总算还弄得清加减乘除。 我对你说 Joy，一个贞洁的女人碰到你也会受不了，只好逃跑。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太太。 再见。 当年轻人刚刚离去， Margie 重新又走进了杂货店。 嘿，伊桑。 你好 Margie。 那个漂亮的陌生人是谁啊？ 你的水晶球没带在身边吗？ 是个侦探吗？ 还要更糟些呢 Margie， 是不是人人都怕警察？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仍旧挺怕警察。 那个卷发的杂种真的是个警探吗？ 不完全是，他说他是联邦调查局来的。 你搞了些什么鬼，伊桑？ 搞了鬼？我干嘛说搞了鬼啊？ 那他来干嘛？ 我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问什么？ 我认识我的老板多久了？还有谁了解他？他是什么时候到新港的？ 你跟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参军去打仗的时候还不认识他，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儿了。我破了产以后，他把这铺子买了过来，雇下我干活。 你想，这是在查什么？ 天知道他是要查什么。 Margie 竭力不去看我的眼睛。 你在那装傻，我真想知道那家伙究竟来干什么。 你不相信我？你知道 Margie， 说实话从来都没有人相信的。 全部都是实话吗？比如宰一只鸡，伊桑看来全是鸡肉，可其实有的肉是白的，有的肉是黑色的。 那大概是这样。老实说，我正有点犯愁呢 Margie， 我担心我这份 工作。要是马洛洛出了什么事儿，我真得流落街头呢。 你怎么又忘记了？你不是就要变得挺有钱的了吗？ 在没变之前，我可不大记得住这个。 伊桑，我真怀疑你这个人有没有记性。那是在春天，复活节前后，我走进铺子来，你还管我叫耶路撒冷的女人呢。 那是在美好礼拜五那天。 你总算记起来了，我告诉你，我找出了那句话，是在马太福音里，这句话挺美妙，同时又挺吓人的。 对。 你当时怎么会突然想起这句话来的？ 是因为我的德布拉姑母的缘故，她要我每年订一次十字架，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你是在开玩笑，可当时你并不是开玩笑。 对，我不是开玩笑，现在也不是。 你瞧，我给你算的命已经实现了。 我知道。 你觉得欠着我的情吗？ 当然了。 什么时候报答我呢？ 你愿意现在就跟我上后面的屋子里去吗？ 我不相信你会那么干。 你不信？ 是的，伊桑，而且也别那么干，你一生里还从来没有干过那么大胆出轨的事儿呢。 也许我学得会呢。 即便心里挺想，你也不敢跟女人私通的。 我可以试试。 只有爱或者恨才能叫你下决心干，而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还得费好大一回事才行。 或许你说的对，可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知道的。 我打开冷藏柜的门，拿出一瓶可口可乐来，瓶上马上激起了一层霜。我打开瓶子递给 Margie， 然后又取出另外一瓶。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从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或许我想试试被人那么强烈的爱或者恨是个什么滋味。 你真是个女巫， 干嘛你不吹声口哨呼风唤雨呢？我不会吹口哨，可是对大多数男人，我只会动动眉毛，就能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暴来。不知，我想点起你心里的火来，点得怎么样？ 也许你已经点着了。我两眼直勾勾的，浑身打量着 Margie， 而且一点也不想掩饰。结结实实，像一座小砖房，又柔软又光滑，又结实又舒服。 你怎么会知道？你又从来没摸过我。 要真到了那时候，你会吓得逃命的。 我的心肝儿。 得了，这里面总有点不对头。我非常自爱，所以挺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你究竟想要什么？你是个挺可爱的女人，可是你也够机灵的。到底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算过命，说要发财，现在正在实现了。 你想要分点好处？ 对。 这我就相信了。Mary， 我的心肝儿，看好你的丈夫、你的爱人、你的知心朋友吧，保护我，防止心里的罪恶和外界的伤害。我恳求你的帮助 ，Mary， 因为男人们都有一种古怪而又难以捉摸的欲念，他心里有一种永恒的渴望，要去到处钟情，留下祸胎。 你真是个骗子，伊桑。 这我知道，不过我能不能做个谦恭有礼的骗子呢？ 我现在真的有点怕你了，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过呢。 我猜不透为什么。 就问马洛洛， 他怎么了？ 我正问你呢。 马上就来，半打鸡蛋，一块黄油，得了，你还要点咖啡吗？ 对，要一听咖啡，我喜欢买一点备在那儿，那种叫什么牌子？那种什么牌子，那个腌碎牛肉，那个好吗？ 我没试过，听说挺好的，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贝克先生。贝克太太没买过这种碎牛肉吗？我也不知道，伊桑，我是给我什么就吃什么。杨亨特太太，你越来越漂亮了，哈哈。 你 你过奖了，先生。 嗯，真话，而且你穿得漂亮极了。 我也正想对你这么说呢，要称赞你漂亮不大合适了，可你的裁缝手艺可真高。 我想是吧。嗯，他要的价钱也够高的。 记得是什么人说的，人靠风度，可现在不同了，人靠裁缝，要打扮成什么样就打扮成什么样。 一套做工好的衣服有个麻烦问题，它太牢了，这套就已经穿了10年了。 哦，简直看不出贝克先生，贝克太太身体好吗？ 挺好，所以才一个劲儿的抱怨这抱怨那。你怎么不来看看他？杨亨特太太，他觉得怪冷清的。咱们这代人里面能够有教养的一起聊聊天的人太少了。这话是 Wickham 说的，后来成了温彻斯特学院的这个座右铭。Margie 转过身来对我说。 伊桑，你能说得出还有别的哪一位美国银行家能知道这些事情吗？ 贝克先生的脸有点红。我妻子订了万有文库，她读书读得很多，请你去看看她吧。 我挺高兴去，把我买的东西装在一个口袋里，伊桑。回头我回去的时候再顺路来带走。好吧，太太。再见。 她倒是个挺出色的年轻女人。 她跟 Mary 挺合得来。 伊桑，那个政府派来的人上这儿来过吗？ 来过。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问了几个有关马鲁罗的问题，我都说不大清楚。 贝克先生好不容易才驱散 Margie 的影子，就像海葵张开触须吐出吃尽了肉的蟹壳那样。伊桑，你最近见过 Danny Taylor 吗？ 不，没见过。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知道。 我有事要跟他接头，你能猜出他在哪儿吗？ 我已经好久，从5月份以来就没见到过他了。他准备去再做一次治疗。 你知道他在哪儿？ 他没说，不过他决定去再试一次。 是进公家疗养机构吗？ 我想不是的，先生。他从我这儿借了点钱去。 什么？ 我借给了他一小笔钱。 多少？ 你怎么了，先生？ 对不起，伊桑，你们俩是老朋友。对不起，他另外还有别的钱吗？ 我想有的吧。 你不知道有多少吗？ 不知道，先生，我只是觉得他另外还有。 你要是知道了他在哪儿，请你告诉我。 我要知道了一定告诉你，贝克先生。或许你可以列一张单子，打电话到处去问一问吧。 他要，他跟你要的是现款吗？ 是的。 那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他准会隐姓换名。 那为什么？ 世家出身的人总是这么做的，伊桑，你是从 Mary 那笔钱里借给他的吗？ 是的。 那 Mary 没有不高兴吗？ 他不知道。 你看来变得挺机灵了。 哼哼，我是跟你学的，先生。 那就永远别忘了。 或许我学得挺慢，主要是渐渐明白了我过去是多么无知。 好吧，这是有好处的。Mary 身体好吗？ 哦，她身体强壮。真希望我能带她一起去度几天假。我们好几年来一步都没离开过这座城。 会有机会的，伊桑，我也想独立结识上缅因州去。这儿的嘈杂使我受不了了。 我觉得你们银行家全是有福气的。你最近去过奥尔巴尼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也不知道，仿佛听谁说过，或者是贝克太太跟 Mary 说的。 他不会，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好好想想是听谁说的。 也可能只是我自己这么想象。 这弄得我挺心烦，伊桑。你认真想想到底是听谁说的。 哎呀，我想不起来，先生，要是没这回事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悄悄告诉你我为什么心烦，因为这是真的，是州长招我去。这真是桩严重事情，我不明白到底怎么会泄露出去的。 有人在那儿看到过你吗？ 据我所知并没有，我来去坐的都是飞机，是为一桩严重事情。我现在要告诉你一点情况，如果传了出去，我知道是谁传的。 那既然这样，我不想听到。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上奥尔巴尼的事，那你就非听一听不可了。州里正在调查县里和镇上的事。 啊？为什么？ 我想大概是有些情况传到了奥尔巴尼当局的耳朵里。 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吧？ 我想凡是州长过问的事情都可以叫做政治问题。 贝克先生，这事儿为什么绝不能外传呢？ 告诉你吧，要是这风声在这一带传了出去，那么一旦检察员开始正式调查，大多数证据就会无影无踪了。 啊，我知道，我倒但愿你没告诉过我。尽管我不是个碎嘴子，但我还是宁愿不知道的好。 要这么说，我也宁愿不知道呢，伊桑。 选举预定在7月7号，这事儿会在那以前发作吗？ 我不知道，这得看州里怎么样。 你猜想这事儿也牵扯到马鲁罗了吗？我可丢不起我这份工作。 我看不像，这人是联邦政府来的，司法部的人。你没问他要过证件看吗？ 没想到要，他向我晃了一下，我没看。 该看看，你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看一看。 我想你总不至于在这个时候离开吧。 哦，这没关系，独立节周末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日本佬才专挑周末来进攻珍珠港，他们知道大家都离开了。 但愿我也能带 Mary 上什么地方去。 你能晚点再去吗？我希望你能绞绞脑子，想法找到 Danny Taylor 在哪儿。 为什么？这事儿有那么要紧吗？ 是啊，我这会儿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那我就只能希望我能够找到他。 要是你能够找到他，说不定你就不需要干这份工作了。 要是这样，那我一定尽量去找吧，先生。 这样才好，伊桑，我想你一定会尽量去找他。要是发现了他的踪迹，你马上通知我，什么时候都行，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